Thank you.

今天的 Pops 音乐为你带来的是班得瑞乐团的两张专辑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